你看那没有意义呀、啊。 这一生当中最大的夙愿了哈，无疾而终。 对，无疾而终。 嗯， 所以古人呢、啊，我就说古人是很有智慧的。 您一直强调这个， 我一直以为古人最有智慧。 嗯， 哎，我认为古人他为啥有智慧呢？他那个时候吧，他不把全部精力用在钱上， 嗯， 不用在挣钱上。我感觉今天呢，好像整个精力都用在这钱上了。你看这有利有弊， 嗯， 钱是有了。 对， 是吧？双刃剑， 嗯， 精力都用在去挣钱上了， 对， 你看忽视了身体， 挣钱不要命了， 挣钱不要命，就这个问题。所以古人讲五福临门，你看，我记得小钱哈，家家贴对子， 对， 哎，横批都是五福临门， 对对对。 哎，今天你问这个好多人，随便问哈，你说这个古代讲的五福临门，这五福是哪五福啊？ 哎，这还真就不知道哈、啊。这个话倒是常听啊，这尤其小的时候，像你所说，这个对联最常出现的就是这个“五福临门”。 哎，对。 但真正的意思啊，恐怕真的还有很多人不知道。 今天啊， 嗯， 就是这个贴对子都不贴“五福临门”了，哎，都不写这句话了， 嗯， 哎。都是什么招财进宝， 但是哈、啊，从这个对联上就可见一斑了。 对，意识、观念、宣传，是吧？全都改变了，一切都为经济服务的时候，那就连这个五福临门都不写了， 就轻重不分了啊。 对，你说这个对， 嗯， 这就叫轻重不分了，嗯、啥重啥轻不知道了， 福不要了，要钱儿。 对，哎。你刚才提到说你也不知道这五福临门， 就是啊， 这就不应该，哎，现在年轻人就更不知道了， 不知道， 哎，现在很多老年人都不知道五福临门， 真是不知道， 哎，都不知道这个古人吧，他把这五福临门他是怎么分的呢？哈， 嗯， 这五福是哪五福呢？哈， 嗯， 他那里头叫，你看那个古代那些个记载哈， 嗯， 他说叫一月寿， 哦， 啊、嗯，一月寿就是长寿。 长寿， 二月康， 啊、 就是健康 哦， 啊、三月德， 哎有德， 哎积德，四月 富， 财富 哦， 啊、五月考中命， 考中命， 哎、考中命，就叫亡福 哦， 就是死亡是一福、哦，死了，这个福是最大的福 哦， 哎，咱们今天。五福临门不知道是哪五福、 嗯、 你都不知道啥是福你干啥呢 是 哎就知道钱是福哎、 嗯、 麻烦了 就记住那里边那个富了哈 哎光五福临门他就记住一个富 就认为有钱就是富啊 对哎那是第四位的 就是 你看一月寿长寿是一福 第一福啊 这是最大的福啊排 到首位了哈 哎、 嗯、 人家活100多岁有人活50多岁， 对， 人家活一辈子，顶你两辈子， 就是 啊。你看这不是福吗？对呀、啊，青年夭折的很多很多呀， 嗯， 都为了那个富， 就是、 都为了这财，人为财死，鸟为食亡，都为了财，完了把身体造垮了，年纪很轻的死了。这个人嘛，他不知道我要长寿的好处，我怎么才能长寿？不想了，你都不想了。那长寿就降临到你身上了，是吧？你只有想，哎，才有行动， 嗯， 采取的措施， 对， 你的长寿的办法， 你光重视也不行，你得有办法， 你还得有办法啊。 这个办法还要好使， 是吧？ 要管用， 对呀、啊， 嗯， 你压根儿都没想，那搁哪来长寿啊？ 你没有意识就不会有行动， 对， 你没有行动你就不会说得到这个真正的这个结果啊。 所以我说，人家古人提出来一月寿。 嗯、 长寿这是最大的福 对 哎他排第一上了、 嗯、 是吧二月康、 嗯、 是吧健康 哦 你是长寿可是一生病那一生病你长寿有啥意义啊那不是活受罪吗生不如死 嗯 还不是死了好了、 嗯、 整天活受罪是吧、 嗯、 得健康、 嗯、 啊这个啥病没有一点痛苦没有那活的时间越长越好啊！ 对呀、 啊，人家活那个100多，是吧？丁有的人50多岁，人家是活两辈子吗？人有的活还有活150多的呢， 嗯， 是吧？ 嗯， 哎，那就丁三辈子， 嗯， 你看这个意义就大了，哎，就这个健康二月康，哎，